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北京时间12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 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1840年6月，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封锁海口，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 在这场战争背后，隐藏着官场的隐晦、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虎门硝烟、关闸之战、长江之战、南京条约，一环扣一环。林则徐、琦善、邓廷桢、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 纪实传奇特别推出鸦片战争，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上回我们讲到，林则徐要去虎门视察，武少荣也一同前往。在路上，林则徐想问问聚捷的事情办得如何， 便让亲兵去叫武少荣。一刻钟的功夫，少船就把武少荣从私家画舫送到双层大官船上。武少荣和邓廷桢、玉坤都很熟人，对林则徐惧怕三分。他走到官舱门口，听见林则徐说话，犹犹豫豫，还是硬着头皮进去了。只看了一眼， 见林则徐脸堂微黑，不言也微，就立即腿脚发软，双膝一屈，形停参大礼，卑职叩见钦差大臣、邓督宪和玉官部。邓廷桢笑道：“吴重耀，你是茶叶大王，不用行这种大礼。”武少荣的目光和林则徐的目光一碰， 立马又暗淡了，卑职不敢。邓廷桢对林则徐说：“少穆啊，你一上任就烧大火，不光把宜商烧得战战兢兢，把行商们也烧得战战兢兢啊。”林则徐淡淡一笑，说了一句顺风话：“平身吧。”武少荣这才站起身来，依旧弓着腰， 脸上强堆着言不由衷的微笑啊，让人看了挺不舒服。这也难怪，他出身于钟鸣鼎食的豪门大户，自小身边就仆役成群，人人对他百依百顺，很少掩饰内心的爱憎，他也无需掩饰。受了林则徐的挫辱之后，武少荣心有余悸，强行掩饰却掩饰得很糟糕。林则徐不喜欢他的表情和神态， 铁应着脸问道：“本钦差听说，一人在商馆内舞蹈杂耍，蹴鞠唱曲，比过大年还快活。”武少荣琢磨不透林则徐这话里的意思，怯声声道：“这卑职办错了。”哼哼，办理遗物，得有人唱黑脸， 有人唱白脸， 你这个小白脸， 唱得好。武少荣头一次听林则徐夸奖，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邓廷桢说， 对付遗商，林大人主张严而不恶，既要让他们畏威，又要让他们怀德。这要是严过头了，就没人敢来天朝做生意了。要是宽过头了，就会有人置朝廷的禁令于不顾。总而言之，既要禁烟，又不能起信。苏东坡有句名词，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要是闹出边信来，就成了江山不宁，一时多少匪兵了。 林则徐端起茶杯饮了一口，转入正题， 义律还不肯拒绝吗？ 武少荣说，是的，他说不把人极正法、祸极末官之类的话删掉，不能拒绝。他还说，英中两国风俗两奇，法理依据大相径庭。大清律包含了太多乖戾和背理的条款，是为巩固皇权而制，缺少化解疏导和调节冲突的法条。这种法律不仅不能怀柔冲突，还会把小事件激发成大毁灭和大破坏。尤其是连坐法，势必殃及大量无辜。在欧美等国，立法的目的在于威慑与教化，死刑与教化的目的完全相左，废除死刑乃大势所趋。英国法律规定，只有谋杀等十种罪行才能判死刑，走私鸦片固然有罪，但罪不当诛。而大清律设定的死刑法条多达300多条，种类之多，世间罕见。他说他是英国职官，必须恪守英国法律，他不会允许英国商人在这干结上签字的。 玉坤听了之后说，入乡问俗，入境问禁，在大清就得按照大清律办事。 武少荣解释，义律还说，英国有句格言 My word is my bond， 意思是拒绝无戏言，他们恪守信条，字字珠玑，不像咱们国家的某些无良商贩，视拒绝为儿戏，过后翻脸不认账。林则徐把茶杯往桌上一蹲，当的一声， 奸淫贪婪狡猾，外表桀骜夸饰，内里心虚多疑，稍纵即交，为言乃肃。既然义律说拒绝无戏言，那么他越不肯拒绝，就越要让他拒绝。为了简便起见，让他替全体遗商拒绝。广州是天下第一大码头，三倍利市之下，哪国商人不心动？义律不拒绝，本钦差就不许英国商人贸易。 邓廷桢说， 茶叶、大黄、生丝等物乃天朝独产，为各国所需，英国商人购买他们，不仅自用，还分售南洋诸国。他们不仅谋我国之利，还谋各国之利。我不信义律看着别国商人把白花花的银子赚走而无动于衷。就按林大人所说，他越不肯拒绝，就越要让他拒绝，不拒绝就不能恢复通商。 武家三代人与遗商交往，耳濡目染，对英中两国的法律和制度差异略知一二。武少荣接着辩解，义律说，在大清，官县有权代表民人签署干结，族长有权代表族人签订人身合同，但在英国则不然。依照他们的法律，施舍别人的生命和财产时，当事人不授权，任何人不能代理。官员代商人签署干结，更是于法无据。 林则徐语气坚定，起言大谬。入境问禁，入乡问俗，是各国公认的大道至理，在大清就得按大清律办。 武少荣生怕惹怒林则徐再受责罚，垂下脑袋小心翼翼。 卑职办差不力，请钦差大人宽恕。 英商贸易额占广州贸易额的70%，要是真停止英商贸易，粤海关的税收势必大减。玉坤担心完不成朝廷核定的税额，从摇椅里坐起身来。 吴总商啊，你要想方设法劝说义律拒绝，早日拒绝，早日开仓贸易，这是对华夷双方都有裨益的，对他们的裨益更大。 林则徐十分自信，商人重利，利之所在，谁不争取？即使此国不来，彼国也会来。今年来船少，来年势必多。内地商民见夷商获利丰厚，无不垂涎心羡。无奈朝廷有定责，不准本国商人赴外国贸易，才是厚利为夷商独得。本钦差就不信英国商人不为厚利所动，这种事我们不必急，到了开仓贸易那一天，哼，他们比我们还急。 当天傍晚，船队抵达虎门，关天培率领水师官便到码头迎亚，挂号口的税官舒立、十三行的家人、通事、饮水买办等也一起前来，200多带刀便兵挺胸凹肚站成两列，排钉似的骑着。码头周围好几百看热闹的百姓，林则徐、邓廷桢依次走下楼船。三声礼炮过后，海螺呜呜长鸣，金铎铿锵作响。林则徐和邓廷桢在关天培的陪同之下检阅了仪仗队。玉坤虽然官居二品，却没有军权。看完检阅之后，在税官和书吏们的陪同下，与武少荣一起去了挂号口。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靖远炮台是关天培亲自督造，从勘测到打样，从采石到垒建，历时1年多。虽然还没有竣工，却已呈现出蔚然大观。200多工匠赤着膀子垒砖砌石，铁锤凿石的叮当声，木匠拉锯的刷刷声和嘿呦嘿呦的号子声交相杂错，呈现出一片忙忙碌碌的景象。这座炮台高2丈，底层用厚3尺、长4尺半的花岗岩大条石垒砌，顶层用3合土夯实，覆盖花岗岩石板。靖远炮台共有56个炮洞和4个露天炮位，每个炮洞内有储蓄室和藏兵室，一条2丈多宽的巷道把所有炮洞连为一体。巷道后面是3尺厚的护墙，墙上开有枪眼，枪眼后面架着台枪。靖远炮台附设一座官厅、3间神庙、16间兵房和2个火药库。炮台下面有一座小码头，260丈长的叠墙把靖远炮台与北面的镇远炮台和南面的威远炮台连在一起。3座炮台背山面水，结构严谨，显耀壮观。关天培引着林则徐和邓廷桢登上靖远炮台，一个工匠正在炮台入口处凿石刻字：虎门九台，金锁铜关，入来不易，出去更难。每个字2尺见方，字已凿好，可还没有凿刻落款。林则徐问道：这几个字，岩金流骨， 卓普进道：“何人所写呀？”关天培说：“是末将写的，一介武夫只能写成这个样子，让诸位大人见笑了。”邓廷真赞道：“哈哈，这几个字遒劲有力，若换个文人，可就没有这么刚健雄强了呀。”几个人一面说话，一面进了官厅。官厅是新建的，墙面和顶棚是粗里的花岗石，经得起百年风雨的侵蚀和炮火的轰击。官厅西侧有一个2尺宽、5尺长的瞭望孔，透过瞭望孔可以看见风浪腾涌的浩漫珠江，听见汤汤江水注入海口的激流声，还能看见江中央的上横挡炮台。林则徐和邓廷真背着手站在木涂沙盘旁，关天培手执竹竿在木涂上指指点点，讲解着虎门的三重门防御攻势。水师营参将李贤和分守各台的游击、都司和守备们在一旁奉陪着。木涂沙盘很大，山岭、海口、江湾、炮台、兵营、训地、船坞、码头做得都十分精致，像一幅精美的立体图画。关天培一面指点一面解说：“ 广东水师下辖5镇，共有官兵26000余人，分布在虎门、潮州、南澳、琼州、高连、英德和惠州。虎门的驻兵最多，共有5营4920名，其中水师营920有机，另有大号海船6条、巡哨船8条，还有若干条爬龙船和快蟹船。虎门是广东中路的咽喉，险要天成，共有9座炮台，分为3层火力网，末将称之为三重门。从伶仃洋的龙穴岛往北有2座小山，东面叫沙角，西面叫大角，2角各设1座炮台，2台相隔1000数百丈。他们虽然安有8000斤海防巨炮，炮力却不足以封堵水面，故而主要用作信台，遇有英行防堵的敌船闯关时放炮报信。进口7里有一座小岛，治理在水中央，叫上横挡山，山前有一巨石叫范罗牌，南面有一座小岛叫下横挡。他们将海水一分为二，右侧水道有暗沙，左侧水道以五山为岸。上横挡炮台是康熙56年所建，五山下的3座炮台依次叫威远炮台、靖远炮台和镇远炮台。威镇2台各设炮40位，靖远安炮60位。3座炮台与上横挡山相隔300丈，炮火交叉得力。4年前，末将从吴淞调任广东水师提督，当时虎门只有6座炮台，末将在威远和镇远之间增建了靖远炮台，在横挡山西面新建了永安炮台，在卢湾增建了巩固炮台。永安炮台设炮40位，巩固炮台设炮20位，意在封锁西水道。威远、靖远、镇远、横挡、永安和巩固6台形成2重门户。从横挡向北5里是大虎山，其西是小虎山，再西是狮子洋，那里是进入内陆的必经水道。大虎山炮台安炮32位，视为第3重门。 关天培叫亲兵拿了几只千里眼，分别递给林则徐和邓廷真，自己也端起一只，引领着他们朝瞭望孔走去。三个人用千里眼扫视着江面和江中的上横挡山，半清半浊的江水满载着漂浮物朝大海奔流。横挡炮台分上下2层，2层之间有10柱的炮巷沟通，炮台上大道高耸，旌旗招展，炮位森严。 与靖远、威远和镇远三台形成犄角之势，各台之间争夺相闻，旗鼓相当。在对岸的岩石旁和壁缝间，高大的树木姹紫嫣红，金红色、猩红色、橘红色、烟红色、粉红色绵延数里，攒攒挤挤，密密连连，比肩争头，战雷怒放，为金锁潼关增添了几分妩媚。林则徐放下千里眼， 官军们，那是什么花呀，开得汹涌澎湃。回大人，是木棉花。 李贤插话道，大人，这种花是强盗花，不开则已，一开就是漫山遍野呀，可谓强梁霸道，势压群芳。 林则徐说，呵呵，这么漂亮的漫山红，要是让多情游子看见，能吟出一首曼妙的诗来，在你眼中就成了强梁霸道了。 大人教训的是，不过木棉花的确有狼性，树干和枝条上有皮刺，像狼牙棒，只可远观不可近玩呢，要是拢过去采摘，一不小心就能扎出血来。 邓廷真说， 木棉花原本生长在海南岛，不知道谁把它移到内地来了。它还有一个名字叫烽火花。谢军兄说的这个名字好啊，虎门就是大清南疆的烽火台，要是有敌人来犯，虎门首先要点燃烽火报警。 关天培指着江面的范罗牌道， 二位大人请看，上横挡岛与靖远炮台间隔最近，末将在这里设了两道拦江排练，排练的西北端安根在武山脚下，东南第一道安根在范罗牌的巨石上，第二道安根在上横挡岛的山脚下，那两处各凿一个深石槽，把8000斤重的废炮横放在槽底，炮身外面加了4道铁箍，上面扣了4条铁链，由四并为二，由二并为一，中间扭合，两头灌以8条大铁链，用铁锁接扣两边，以便开合。木牌是用大木头结齐，和4根为一排，4小排连成一大排，底下加以横木6道。第一道铁链长309丈，安放大排36排；第二道铁链长372丈，安放大排44排。两排铁链相隔90丈，配铁锚棕缆240副，船艇4条，便兵120名。有事横绝中流，以通出入；无事分批两岸，如关门开门一样开合。 林则徐用千里眼仔细观瞧江中排练和两岸的棕缆陆路。 好啊，好啊！有了9座炮台和2道排练，虎门就是龙蛇不能侵、虎豹不能入的金锁潼关呐。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林则徐在虎门还获得了哪些信息？建造虎门炮台的银子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小琴所著的《鸦片战争》，本书已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满超，录音梦梦，制作人张雅娇。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 读史